北京时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创造九八二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免费领取缤纷礼物。6月26日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在今天呢，我们节后的第一天啊，要跟各位聊的其实是一个挺有内涵的话题。其实我觉得这样有内涵一个话题，应该比如说我们请到北师大呀，或者是北大呀，或者是首师大呀这样的中文系的老师来。但是呢，我身边做了一个我实在是不想介绍的这么一个人，你自己说吧。 大家好，我是大圆儿。为什么没有请北师大或者是这个北大的老师呢？ 因为你今天戴了个眼镜。 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假期之后啊，这个老师们还没有调整过来。所以一般我来过来的时候就是超级替补。 就这事儿你也能替补吗？你就再吹的大点，再吹大点。 就是用我的没有文化来显示高丽的有文化。 其实 我是来给你做电厂的。 我的有文化不需要任何人来显示，你就放首师大的老师来吧。哎呀，吹得我自己都冒汗了。今天呢是节后的第一天啊。其实呢，我们也想我们的职场有高招不拘泥于一种形式，不拘泥于一个场域，我们希望用我们特有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不断的渗入这种人文关怀啊，这样的一种这个职业的广播心态，来告诉大家我们的节目有无限的可能。我们也不愿意在节后第一天就给大家添那么多堵，职场如何升职，然后职场如何加薪。我们今天可以再把这个节日的心情延续一天，要跟大家聊的其实在我看来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话题。虽然呢它不是说严格意义上的职场话题，但是我觉得不管是身处职场当中的人，还是我们只是社会当中的一份子，对这个话题应该大家都应该，我个人觉得应该有所思考。就是我们传统的节日，今天我们起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标题，就是传统节日在现代有哪些缺失。今天呢，我们也希望在一直播和活力982的公众微信看到各位你们的留言。今天我们的互动问题就是，你最喜欢中国的哪个传统节日？也可以顺带告诉我们为什么喜欢这个节日。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如果此刻您正在车上，也可以通过传统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FM982 或者是 AM927。 我们的节目直播是10点到11点，下了节目之后，如果各位想回听回看节目，也可以在职场有高招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 其实关于这个传统节日，我一直这个话题是我想做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能数出来有多少传统节日啊，就是不管哪个节日其实都有它不一样的意义。现在大家仔细来想一想，有哪些节日是我们现在依然比较看重，有一些慢慢的缺失甚至就不过这样的节日了。大家今天我们都愿意听到各位的声音。那大元，我现在就先考一考你，愿意接招吗？ 好吧。 愿不愿意？什么叫好吧？ 就我愿不愿意，我已经摆在砧板上了。 你概念里面那些传统的节日，能不能给我们数了数了？ 啊，比如说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元宵节，春节，重阳节，彝族的火把节，傣族的泼水节，七夕，我想想啊， 可以了。 就这些吧。 都把少数民族的节日拿来凑了。其实我们所说的传统的节日，其实就是一个全民族的一个狂欢的节日。当然，少数民族的这些节日，对于很多现在城市当中的朋友啊，尤其是可能是这个不是同一个这个族系的很多朋友，也愿意去凑一凑热闹。但是对于当地的少数民族来说，他们的这个节日，其实在我看来一直保护得非常好，因为他们首先族群的人数就比较小，所以呢每一个他们自己的这个传统的节日在他们看来都是不可替代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冲刷的。那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像刚才大元说到的这些节日，春节什么这个元宵节，还有刚过去的端午节，包括腊八节，现在其实大家都比较重视。清明节，我们因为有这些小长假，就可以看出来国家现在也慢慢的开始回温了对这个节日的重视。那在这些所有的节日里面，大元，你最喜欢的是哪个节日？ 实际我最喜欢两个节日，一个是刚刚过去的端午节，然后另外一个是元宵节。因为这两个节日呢，就是有我最喜欢吃的食品。 你喜欢吃元宵啊？ 我喜欢吃元宵，然后我也喜欢吃粽子。因为我是80年代生人，在那个时候呢，这食物配给不是特别丰富的时候，只有在过节那一小段时间才会有元宵吃，才会有粽子吃。那么因为里面有糖，就是吃粽子，东北人是要这个蘸白糖的。 糖 对， 山西人也是。 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是给你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理由，终于可以碰到糖了，要平时是捞不到糖吃的。 你不必把自己说的好像出身多苦一样。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大元，就是很多人喜欢一个节日，都是有一个特别具象的原因。你比如说大家喜欢春节，就是愿意越来越多的过春节，就是注重它的这种仪式感，全家人团圆的那种仪式感。那端午其实我跟你的理由是一样的，因为端午节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这个节日它的渊源是什么，我只是觉得端午依然保留了很多好的习惯，传统的习惯，比如赛龙舟，比如吃粽子，还有包这种五彩线，就是编五彩线，包括我不知道 打下露水， 你们老家有没有包荷包？就是五彩的荷包， 有的，而且在我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是每年都要自己亲自去做的。 对，就是现在，你知道我那天在朋友圈突然看到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同事，他就自己蒸了一锅粽子之后，煮了一锅粽子之后，然后呢，他又晒的他包的这个五彩的这个叫荷包。我说天哪，你居然还有这个本事！他说是他姥姥传给妈妈，妈妈传给他。他说这是我唯一会的一个技能，所以他说每年只有这个节日能拿出来炫耀一下。我觉得特别难能可贵，因为在我看来，这个手艺其实代表的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敬畏。就是他从来没觉得这个手艺是自己的一份技能，他觉得遗传下来了，对他来说就是需要用心保护的。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而且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点缀。你知道，就是我做手工第一次用剪刀，第一次用针线，就是我妈教我怎么去那个扎那个端午节的那个小条子。 哦，你们那边还有抓小条子？ 对，是扫百病嘛。然后还有这个自己去那个用纸扎出来那个葫芦，跟那个艾草一样挂在家门口。 对，其实很多这种传统的特别细节的习俗，现在慢慢的也被淡化了。现在我们比如刚过去的端午节，可能保留的就是吃粽子，刚才大的像是就是赛龙舟，比如小的包荷包、五彩线。但是像你刚才提到那个，我也突然想起来，原来过端午节的时候是 家门口，就是门的那个两边、上面是要插这个艾草的，或者茼蒿，或者艾草、它都是一种这个寓意、其实没有实质性的寓意，它其实就是一种寓意、所以我在想这些细节其实慢慢已经淡化了，可能在农村还会有一些保留，但是在城里面至少茼蒿我们很难找得到了。 就是你一说茼蒿，我一下就想起涮火锅。你确定是茼蒿吗？我们家那块为什么就 白蒿上了？对，请原谅一个吃货，他就容易出这样的口误。还好我没有跟你说金针菇就不错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的一种。把它沿袭下来的一种习惯，就是我们可以用一样东西让这个事情一代一代传下去、但是很可惜的就是没有几个人会包粽子。大圆你会包吗？ 我本来是想学的、但是最近特别忙你也知道、所以就错过了 这个事儿。我真的认认真真学过。其实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家住平房，我后来回忆我妈妈就在那个小院里拿了一口大锅，然后泡的米枣，就认认真真教过我、我好像有一个瞬间开了窍了，就突然把那个粽子就是不可思议的包起来了。结果就那一个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那个粽子成型，你知道吗？就到现在这个也是我觉得挺缺憾的一件事情，因为特别想吃粽子，我也爱吃，可是自己又不会包，所以每次到这个时候就为五斗米折腰，你知道，就是低三下七的去到处去求去求人，说有没有人可以现包粽子。 哎，我也是这样，我还管你要了两个。 对、就是我那个粽子被很多人称道，就是确确实实是包得很好、那是我婆婆包的粽子，就是它的那个味道是不太一样的。 确实， 对，就是别人你知道我这个人惭愧就惭愧在这儿，别人朋友圈都是晒娃呀、晒包啊、晒名车，我的朋友圈不是晒我爸妈就是晒我公婆，然后实在没得可晒。所以当时老人把粽子寄给我的时候，我发了一个朋友圈，那个朋友圈是被爆点赞，就是大家都觉得在那一天能吃到家人亲手包的粽子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当然这是刚刚过去的传统的这个端午节，其实在一些地方呢它这个小的饮食习俗还不太一样。比如像我的老家山西晋南那边，就是靠着陕西这个地方，和陕西隔了一条渭河，那个地方到现在就保留着吃晋糕的习惯。就大家如果看过那时花开，就是孙俪在里面吃的那个晋糕、 被老公被毒死的 那个晋糕。对，其实在晋南这些地方还保留这个习俗、那就是前两天我八五后的妹妹小两口一直在我们家住，正好赶上端午节，小两口给我们包了整整一大锅，满满一锅的这个老家的晋糕。哎呀，那个味道你知道吗？我当时特别感动，我发了一个。 还有吗？ 还有这个真的，他们、因为他们今天离京嘛、走之前就知道他们走的时候我没吃到、 我明天还来。 你明天还来，我明天请假。 就切一丢丢就可以。 你知道你看这些传统的老手艺，他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我当时就想着给他们播放舌尖上的中国那个音乐。他把那个米提前买回来之后要不断的翻搅在锅里面，就把它将米给它搅熟，然后打混，就打成特别糯的那个情况，里面还有水，然后呢再把这个包到这个和大红枣，把红枣铺开，一层米一层枣，一层米一层枣，然后最后呢放到锅上蒸将近一个半小时，然后出来之后就是特别经典的晋南流水席的经典小吃。因为每次就吃流水席的时候，我从小就特别期待那一道菜，就等着那个晋糕上来，撒一点白糖，那个味道相当的惊艳。你吃早饭了吗？我看到了你的咽口水。所以明天如果你来，因为这次还做了改良版的，就是坚果版的。这个晋糕 我叫传统的， 我可以给你带一些、这个真的是可以有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明天，因为直播间技术有要求，不可以带到直播间来，不然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晋糕那个样子，就让人垂涎欲滴。 你拍个照片然后给网友看看。 可以的、就是我估计那样可能会比我抢镜一下。可能明天的流量会推一个小新高。 对，我也要立一个 flag。就是我要在明年的这个端午的时候、给我的这个亲朋好友，第一 我要给他们做香囊、 嗯、 然后五彩线，还要给他们包粽子。 嗯 啊，如果晋高我要学会的话，就统一会给大家这个做一个我分发一个我自己亲自做的一个大礼包。 那、 我一定要留足了时间、 啊， 实际本人的厨艺还是可以的。 啊，好，那我们就提前做这么一个诺言吧。 嗯、 啊，我们争取去赴约啊。你会邀请我吧？ 就是我肯定会给你。 就是不让我去家里是吗？ 就你可以来我家，我可以给你做麻辣小龙虾 啊、就是厨艺还不错， 对，厨艺相当了得 啊！你看这两个人，这个把嗑唠的，就又唠的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不是，我是觉得这个是，就是不管是秀厨艺，还是包粽子、 嗯， 还是说我做一些这个小的手工，给我自己的这个亲朋，都是生活当中特别美好的一些仪式感。 没错，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很多人、愿意把传统节日保留下来的一个初心。所以刚才聊到这个，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大圆儿，你自己喜欢过的节日是端午和元宵节，那你有没有问过孩子，孩子们现在对这个传统的节日有没有概念？你的两个姑娘 就是她是逢节就喜欢 啊、 但是呢她会比较喜欢传统节日。她为什么喜欢传统节日、 嗯、 因为有小假期 啊， 就不用上学了， 嗯， 所以这是她最直给的，她喜欢这个节日。还有就是因为这个节日有一些特别的这个食品， 嗯， 或者是一些这个小玩意儿，让他去这个，比如说这个，这个中秋节的时候， 嗯、 那我要这个吃月饼，啊、他会有一个这个典型的这个食品在里面、 嗯， 或者是比如说刚刚过去的端午，他可以系这个小的这个五彩绳、 嗯， 可以挂香囊， 嗯， 会一些这个在他来说就挺好玩的， 嗯， 包括这个过春节，我回到东北老家，我们可以放炮仗， 嗯， 这个对于孩子来说也很有吸引力， 嗯、 他们会一到晚上的时候，太阳落山，天黑下来的时候，就特别高兴，因为可以把这个小灯笼点起来了，然后可以跟爸爸妈妈出去，这个找一个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去放鞭炮， 嗯 嗯， 所以其实对孩子来说，他的概念没有所谓的传统和非传统，或者是舶来的这种节日的概念， 对， 就是觉得在这一天他可能有一些特别的礼遇， 对， 比如说可以不用上学，比如可以吃到平常不怎么能吃到的一些食品、 嗯、 一些好玩的东西， 对， 这些可能都是吸引孩子的一个点啊、 嗯、 所以刚才聊到这儿了，我就突然，大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为什么现在传统的节日不如那些舶来的节日受追捧，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原因？ 我觉得可能不同年龄层面吧、嗯，至少在我这个80后的这个年龄层面，我没有觉得所谓的这个洋节会更受欢迎，反倒是这种比较传统的。当然我们这个80后也会经历一个最开始会比较重视什么圣诞节呀、啊 嗯、 然后情人节啊之类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还是会比较喜欢过这个洋节的。包括我记得当年圣诞节的时候，会跟几个大学同学，在我们当时我是在长春读的大学， 嗯， 我们当时开了第一家必胜客， 嗯， 我会排2个小时， 嗯， 圣诞节的时候跟同学为了吃一口必胜客的披萨， 嗯， 但是后来的话反倒是我们会比较重视这个传统的这个节日， 嗯， 不知道为什么，难道我们老了吗？ 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人都在反思这个问题、 嗯、 也许是我们没有把传统节日它真正的内涵做一个特别好的挖掘，或者是一个特别好的炒作，一个追捧。其实想一想，那些原来我们过的上学的时候不谙世事的时候过的那些追捧的节日，无非就是觉得在那一天大家可以好好的找一个理由聚会一下，放松一下、 嗯、 包括现在所谓的一些商家炒作起来的节日，你仔细想想，哪个不是以盈利牟利为目的、 嗯、 什么双十一、 嗯、 原来就说的是光棍节、 嗯嗯、 怎么后来我们这有家有口的都过开这个节就是因为他在那天要打折、 嗯、 你要觉得这天不买我就亏了，所以慢慢他就会把一个节日、 嗯、 他其实都会有一些商业目的或者利益目的做这么一个趋势、 嗯、 而我觉得我们传统，我们中国人可能骨子里还是相对含蓄和保守的，他觉得这些东西就像我们对家人的那种爱一样，在我心里就够了，我不需要把它那么张扬的去表达、 嗯、 但是如果我们想让传统节日继续回归到它该本有的那个地位的话，我觉得这种炒作也好，追捧也好，是 势不可挡的，一定要这么去做的。 啊，我并不认同这一点。 啊，你不认同 这点，我是不认同的。首先，你说什么这个618啊，或者是双十一啊，就这个在我看来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区别，或者在我看来它就不叫节。 嗯 啊，而且在他们每有我身边有一些人会定时来。这个半夜起来、来去抢购一些东西，在我就从来没有过。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你要 是我是一个非易感人群。 不、你要这么说的话，你会拉仇恨的。各位网友，他有钱，他炫富，你说这是不是赤裸裸的炫富？ 就是 为什么我们半夜两点起来去抢那个东西？这不是挣点抢的，抢不起吗？平常买不起，只能靠这个点抢。所以其实你是不愿意凑热闹的那波人。 对，我发现我是一个特别。就是用土话说，就是主意头比较正的那种，就很难被影响啊。包括一些洋节，就是也就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同寝室的女同学，她们比较喜欢过什么，那我就属于一个校草级，特别喜欢讨好女同学啊。她们喜欢过，那好吧，那我就带你们去吃你们想吃的东西，陪你们去玩你们想玩的东西，然后拎包啊， 就整得自己特爷们儿、是吧？ 啊，对对对，就习惯扮演这样的这个角色啊，就是哄女孩子开心，就自己很有满足感。但发自内心的，我还是比较喜欢过传统的节日啊，就是很多人会被我的这个外形这种状态，误导，会觉得是一个这个极其不吝的，但是我实际骨子里面特别传统，喜欢过传统的节日，然后喜欢吃传统的食品，然后你说这个就是。传统的节日为什么没有这个现代的就所谓舶来的这些洋节热络了？那可能商家炒作的这个点，他们可能这个从炒作这个传统节日，不能让他们赚足眼球，不能让他们这个获得暴利吧。但是从某一种程度上，你比如说我们说讲端午节也好，还是元宵节也好，在过去那个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可能我们只是在过节的时候才能吃到这个东西，但是现在我们随时想吃粽子，随时想吃这个汤圆，我们都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买到，而这是从味道。再说这个过节，我记得原来只有在春节的时候然后我妈会给我买一身新衣服，这个新衣服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买的，但是现在这个孩子就我想买什么，随时随地妈妈在淘宝下一个订单就可以了。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传统节日被大家慢慢的这个就是冷落，我更愿意用这个词，就被大家冷落，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所谓社会的舆论没有给他一个特别好的切入点。比如说现在大家又开始重新回归到春节，不但是注重就是一家团圆的这种气氛，更多的是通过我们小时候儿时的那些记忆来唤醒这些传统节日它该有的这江湖地位。你比如说像那你刚才说到这个穿新衣服，现在大家每一个人都没有新衣服的概念了，就是我可能需要什么衣服，我想要甚至不需要，我看见喜欢了我就买。 对， 可是现在呢，我比如我身边呢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闺蜜，她呢就会提前半个月来置办这一家人的新衣，就是从里到外，那这些新衣呢就是一种仪式感。 对， 只有这套衣服是在春节就是三十那天晚上开始穿的，那他就让这个东西变得有仪式感，就是孩子和家人都会对那个衣服格外的期待，就有点像饥饿营销。如果你平常摆到那儿，他也不觉得这衣服有多好。 对， 就是告诉你只有三十晚上，因为这是过年的新衣服，他就用这种方式让大家慢慢的对春节的那个仪式感会有概念，所以就会对哪怕是一双红色的袜子内衣内裤都会特别有期待。你知道吗，我是就是从来都很鄙视秋衣秋裤的人，但是因为老人会给你特别买一身红色的秋衣秋裤，你也就会在三十那天晚上到初一那段时间就穿着秋衣秋裤，不管你有觉得有多别扭，那身衣服就告诉你现在是在过年。这都是一种仪式感。 对，就是我今年那个因为本命年嘛，所以我妈给我买了从里到外，包括红腰带和各种红袜子。 哎，就是那个红腰带现在很多人还用那个习惯就是谁现在平常就是可能有的连皮带都不系，但是那个红腰带一定要留着，你知道过年的时候大家其实是不能细看你穿的这衣服的。秋衣秋裤系个红腰带，然后外面再穿一身新衣服，笔挺笔挺的。其实我特别不愿意初一跟人见面，我就觉得是特别诡异的一个造型，但是美好就美好在这儿，就是那一天会突破你的审美。 主要还是走心走脑了。 对 啊，我记得就是以前晒年夜饭的话，很多人会晒我这个一家人在这个餐厅里面，在哪家餐厅啊，然后预约了什么样的一个年夜饭。但是这个好像从近两年开始吧，大家晒的都是年夜饭我为家人做了哪些。啊，就关键还是走没走心，用没有心，就是我为这一天我置办了哪些这个年货，给家人呈现的是什么。 所以大元你现在就是作为这个身处社会中高层食物链的， 没有底层啊、底层劳动人民干活的。 对，我其实说这个话是让网友来攻击。其实你觉得就以你自己的观察，我们这些中国传统的节日有哪些节日现在是被大家格外看重的，在你看来你自己的感受 啊？春节这是毋庸置疑了，中秋节，这个元宵节，包括端午节， 现在端午节好像慢慢的有点这个回事了。 对，因为这个端午节我和这个我先生然后带着孩子回了老家嘛，然后就看，因为我们没有坐飞机，我们特意选择坐了火车，想一家人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人真的好多呀，就是在这个北京站前，北京火车站排了好多好多的人，然后包括回来整个一路上都发现啊，再一次的一个这个人类大迁徙。 所以你觉得这几个节日是现在被特别看重的。 对，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你们对哪些节日会特别情有独钟。当然我强调的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节日啊，今天我们只聊我们传统的这些节日，我们也力图通过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唤起大家对传统节日那个美好的因子，让它充分的这个根深发芽。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想听到各位对这个话题的这个参与。只是很遗憾，我现在手上没有拿到我们那个一直播的 iPad。 你现在能看到一直播上这个大家的数据吗？大家也可以在这个线下添加招弟的微信，是15801552030，15801552030啊。我想招弟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作为90后他们对这个节日的一些这个看重。目前稍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有一位朋友说他是90后啊，90后最喜欢过的节日是也是端午节，说因为这个端午节他包了一个，我自己做了一个五彩的小手环，他觉得是值得炫耀的。正好说到90后，大元儿，你身边的这些员工这些同事，这些孩子，你发现他们对传统节日有没有特别的概念？ 好像他们确实是这个过洋节过的会比较多，比如说这个情人节啊，或者说这个。 可是现在我们七夕情人节也很走俏啊，在我看来。 对，七夕情人节就是凡是关于这个小情侣的，这一类的节日会比较走俏。 哎，刚才说到这个，我觉得现在 万圣节 有了一个趋势，好像我们传统的七夕情人节现在这个势头远超就是舶来的这个2月14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信号。就是你除了这样的节日，孩子们传统节日你有没有他们觉得格外重视的？还真没有。 就是我迅速的，可能就是本身我的这个九零后员工比较少，然后再一个身边的这个朋友圈确实还是以80和70为主，对，所以就是这个90后方面我还是不太了解，所以不发言。 对，你知道刚才这个孩子他们说到的这个，我就也想到我自己的弟弟妹妹，就是现在90后的弟弟妹妹，因为可能是身处的那个环境，我觉得环境对他们的影响是很深的，就如果在一线城市可能大家忙于工作疲于奔波，对传统节日是没有特别的概念，但是在二三线的小城市，因为它的这个环境所限，所以一个很小的日子可能都会被无限的放大。就是在比如过端午节，比如过这个元宵节，或者是8月15，整个的那个氛围都会不一样。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前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

剥了壳之后包在粽子里面 啊 啊，对，就是很稀奇的。 哎，你喜欢吃咸味的还是甜味的？ 必须甜味的，就我只吃小枣的粽子。 哎，就包括月饼，我也只吃就是传统的五仁，我一直都接受不了，就是比如说枣泥呀 啊， 像这样的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只吃五仁月饼。 哎，所以你骨子里还真的是挺保守的一个人。 对，然后包括这个元宵，我也吃五仁的。 啊，元宵我是爱吃黑芝麻的。 啊，黑芝麻 或者是花生的，对对。 但如果只让我选一个馅儿的话，那必须是五仁。 嗯嗯，你是因为口味，还是觉得那个东西它最能代表传统的味道？ 我是觉得传统，就是那个是一下瞬间。通过这个食品会拉回到小时候的那个记忆，包括我这次回到家里面，然后喝了一个鸡屎叫大窑。 啊，你们当地的老家的是吧？ 对， 像北京的北冰洋汽水一样。 对，就瞬间拉回到这个童年。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小卖店啊，然后那个老爷爷是隔着那个柜台很高，我要翘着脚，甚至把那个板凳搬过来，然后垫着脚才能把我的零钱交给那个老爷爷，然后买一瓶这个就是像啤酒瓶子一样那么大的一个汽水，啊，这个汽水只是在过年的时候才有的喝，啊，这是不一样的。哎，我感觉好像我们的这个又断了， 回流是吗？ 啊，对对对，好像我们这个一直播又断了 啊，没关系，就是只要大家在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就可以。 嗯， 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帮我们这个做一些技术的调试啊。刚才大元说了这个传统的节日，而且很多青年朋友也在积极的跟我们互动。还有一位朋友，刚才我看到他说喜欢过的是七夕节，而且他和他的他们是93年的，说从来没有过过。舶来的所谓的情人节，他们两个从谈恋爱开始过的就是七夕情人节，因为这个男孩子是学中文的 哦， 就是他特别喜欢这个传统的东西赋予这个节日的美感。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比如说像原来我们说的这个中秋节啊，大家会什么这个举杯邀明月，把酒问青天，明月几时有。其实这些都是古代的文人已经把那些最美好的东西，把节日当中最美好的东西用他们的方式留给我们了。就如果我觉得如果把这种美好就给他就这么的推进历史的洪流里面置之不理，真的是特别可惜。 是的， 你包括刚才这个95后的这孩子，我是刚才在我们的这个982的这个推流里看到的。他刚才说到的这个七夕的情人节，其实你比如说情人节里面的一些特别美好的诗，最经典的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他其实就把一种美好的感情给他放在一个特别理性的这么一个环境里。就如果你们两个有足够坚定的这种信念，就不必去在意是不是每天在一起。就是古人用他们的方式给这些传统的节日赋予了那么多美好的可以被我们借鉴的东西，怎么可以我们就把它丢掉？ 但是我发现就是这个年轻人提到他们喜欢过什么样的这个节日啊，他们喜欢过玩起来的。比如说我过了两个这个，为什么说对彝族的火把节和这个傣族的泼水节会有印象，因为记得就是我大概是生老大的时候特意跑到丽江过了一次这个火把节然后就是会发现很多比我更年轻的这个小年轻他们真的是特别嗨的这种状态我当时不知道是赶上火把节了就是我看他们都拿着那个 火把 然后满街跑，我说这是怎么了这是着火了吗？然后我也跟着跑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天是火把节，而且他们要连续去庆祝那天就是整个的这个丽江是很沸腾的，因为本身就是丽江的这个小酒馆包括他这个小酒吧就是很热络的但是在那个火把节他是连续的庆祝3天然后我会发现比我更年轻的更有激情的一些人特意跑到那个地方，跑到少数民族地区然后去过这个火把节还有一次就是每次出去玩就很难得就是在我生完二胎然后后来我老公带我去这个西双版纳那次是赶到这个就是傣族的泼水节这也特别好玩就是我老公就说你这个刚生完孩子你不用玩了我去玩然后我就看我老公回来的时候从上到下就他也不认识人家然后就拿着桶就买一个这个小孩子的那种小桶就出去跟一帮比他年轻的很多很多的年轻人然后打水仗 啊，就很有意思。 嗯，所以你觉得就是少数民族的这个传统的节日，它更能用很好的一种方式来连接陌生人，就是让你瞬间融入到这个节日里面。 对，它让你有很强的这种代入感，它有很强的这种感染力，而且很有趣。 对，你其实我觉得像这些比如说彝族的火把节，傣族的泼水节，我觉得也跟他们这种民族的特性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就是他们是，你比如我们原来去这个壮族这些地方的时候，你要进那个寨子是要有白酒镇的，就是你要从头喝到尾，而且那个酒在我品起来是很烈的，因为我平常也不喝酒，你知道，就一关一关的往后过，他这不是在劝酒，就是你喝或不喝我都在那里，你要想过必须通过这道关，就是他们是认为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一种示好的一种方式，就像他们彝族的火把节和傣族的泼水节，你泼的越多证明你对这个人是越心有所属，你越喜欢他，他代表的寓意也不一样，但是后面被年轻人玩起来之后，他就是成了一个打打闹闹的一个节日， 这是非常合理的，就是我可以跟小孩一样来去这个 撒花 啊，释放自己，因为可能就是我们平时的时候，我觉得传统节日还会赋予你，就是我在这一天真的可以不接电话，不回邮件，然后甚至不回微信，然后全身心的去陪伴家人。 对，我觉得这个现在也是一个值得思考，也是挺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刚才说到的少数民族的这些传统节日和我们的这个传统节日，你比如说我们元宵节猜灯谜，我觉得这个猜灯谜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保留传统节日的一种方式，就是你平常可能不会去猜那个灯谜，但是在那一天你会愿意去玩这个游戏，把中国的汉字文化和传统的节日做一个结合，不管是老少，它其实都是很适合的一种方式。 所以小孩子和老人特别喜欢。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家是不玩这个猜灯谜的，但是因为孩子嘛，他比较喜欢，所以在这个过这个节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环节，然后甚至就是会掺杂在这个脑筋急转弯，就是孩子你给他出的是灯谜，他回应给你的是脑筋急转弯。 我在活力九八二刚才看到一个朋友，就是在公众号里面有一个朋友在问说，高丽姐七夕有没有这个兴趣跟我对一下诗，他说我说上一句天阶夜色凉如水，然后你来接下一句，你是在考我是吗？哎，不带这么玩了。其实你考不住我，这不就是秋夕吗？杜牧的秋夕吗？是吧？你刚才说的那句，下一句，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对吧？没问题。你去回家问你爸妈去啊，肯定没问题。坐看牵牛织女星。好，不跟你玩了啊，我们俩继续聊我们的正事儿了，别捣乱啊，年轻人。其实刚才你说的这个传统节日，大元，你知道我个人，你一直从头到尾我一直在问你这个问题，但是我个人也一直带着这个思考，我最喜欢的是哪个节日，你能猜到吗？ 春节，重阳节。 什么意思？ 就是我觉得啊，我接触过高丽这么长时间，就是高丽骨子里面是非常典型的这个中国传统女性，非常孝顺，然后甚至就是你的有些这个孝，是没有任何无厘头理由的，就是 只给是吧？ 就只给，就是爸妈啊，那就是天， 对， 所以凭我的感觉，你可能会非常重视重阳节， 我觉得你这个算是给了我也一记警告，你确实是用你的方式在提醒我，我们好像对这个重阳节并不是特别的重视，包括我自己，虽然很爱爸妈，但是我并没有在这一天特别送给他们什么样的祝福，你知道所有的节日里面我最喜欢的是寒食节， 哇， 你知道寒食节，我有时候在想，我们为什么就是这些传统文化，我们不可以用我们的方式给它代入感？你知道西方有感恩节，其实我一直在想，我们完全可以把我们传统的寒食节 给它转化成或者是根植成我们中国的感恩节。因为寒食节大家知道是在清明节的前一天，这个寒食节我对它印象深刻，是因为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去绵山，就是我们山西的绵山，介休绵山去旅游，当时呢是父母带我去的，因为介子推是隐居在绵山。 哦， 当时呢就是因为这个历史的典故，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就是介子推他当时一直在辅佐这个晋国的公子，叫仲耳。当时仲耳呢是被这个各种逃亡在外面流放了，流亡了差不多19年，将近20年。所以呢介子推一直是在辅佐这个仲耳的身边，就是不离不弃，包括中间呢被各种离间，然后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甚至是险阻，他全部都排除所有的障碍，一心辅佐帮助这个仲耳。所以后来呢仲耳也东山再起的时候呢成为一代明君，就是晋文公。当时呢这个晋文公他当上晋文公之后呢，他就想再重用这个他的这个算是很感恩的，就是他的恩人介子推。但是介子推呢偏偏又是那么一个不重名利的人，他觉得他的义务尽到了，现在晋文公也有个很好的这么一个这个发展的国家也都很好，所以他就回老家家乡去照顾他的父母。可是呢这个晋文公呢就一心想让他出来，他就一直隐居在这个绵山，就不愿意出来。晋文公最后出了一个特别特别下的下策，就是放火烧山，想用这种方式把介子推逼出来啊，然后跟他一起回朝去从政。但是呢他还是没有出来，直到在山里面被烧死。就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他，我还是不贪恋朝政，我只是用我的方式在做我该做的事情，我还是想跟父母在一起，最后就被烧死了。所以当时呢晋文公为了表示他对这个忠臣的这种感恩包括愧疚，他就把那一天晋文公就是介子推死的那天给他定为寒食节。但是他当时没有叫寒食节，就是全国下令在这一天是不准吃热的食品的，只能吃冷食，然后禁止放烟火，所以就有了寒食节的来历。所以我就在想，这个寒食节有这么好的这么一个历史的传说，不管它是这个坊间的一些传说啊，野史还是正史，不管它有没有经得起真正的推敲，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美好给它挖掘出来延续出来，可以把它当成是晋文公对介子推的一种感恩，用这种感恩的方式来悼念和祭祀这个介子推。所以可不可以把寒食节也给它打造成我们中国传统的感恩节？我觉得感恩这个事情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去做的，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被唤醒。 是的。 所以我在想，可不可以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让这样传统的节日回归它本身的这个面貌，可以继续被发扬光大。 就是高丽刚才的这个故事，然后对我特别有启发性啊！你知道我这个本质还是一个商人， 我又把自己刨了个坑是吗？只要跟我没关系，我都可以接受。你说吧，商人。 因为传统节日啊，你要他想这个传承的话，你必须要周转滚动起来，它要形成一个 IP。本身它这个故事要讲的更具有普适性。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说年轻人喜欢过什么节，我盘点一下，就是这个我接触的这个90后，他们最喜欢过的节好像就是感恩节啊，是其中之一，情人节这个都属于这个舶来的这个洋节，但是他们最喜欢过的好像是六一儿童节，对，他们那一天的话可以各种撒娇，然后甚至晒公司给的这个各种的小福利，哪怕是一颗棒棒糖那一天的话他会有这个专属的这个所谓儿童的这种福利。那么就是这个故事方面的这个挖掘方面他反倒讲不出来，他会想到这个节日本身跟他的这个关联度，包括这个寒食节，我真的是完全忽略了。虽然介子推和这个晋文公之间的这个故事我是知道的，但是没有想到他和寒食节之间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关联的， 因此而来。 对，所以我就想，我们每一个这个传统节日的这个故事这个传播，是不是可以通过这种商业化的手段进一步的去 包装和挖掘， 包装挖掘起来？因为说，实际每个节日它都可以打造成一个 IP。那什么是 IP 的 概念，就是它可以自发，然后有人愿意融入其中，有人愿意为此去消费。 所以我觉得如果能有这么一些这个启发的话，我们也愿意啊去贡献我们的力量，给像大元这样的奸商不是儒商啊，我们做文化我们就儒商啊，提供更多这样的机会，也让这样的机会继续去生根发芽。我觉得这样传统节日才可能被真正的唤醒。 对，因为要他如果说被唤醒的话，一定是要有更多的人去参与， 对， 然后甚至有更多的人去消费， 对 啊，然后他的这个故事呢，要有更多人去知晓， 没错 啊。那如果说都没有做到，只是说一部分小众来去知晓它，来去消费它的话，那可能它就没有一个大肆这个 传播， 然后以及参与的这样的一种力量。 对，传统的节日也需要病毒式的传播。而且大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好像大家已经从那个快餐文化当中的氛围里面慢慢的跳脱出来了，现在大家更愿意给自己和社会一些时间，然后去慢慢的去了解一些东西，静下心来去了解。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一些节日它美好的由来，它这里面的典故，还有就是像你刚才提到六一儿童节，我突然想到在今年六一的时候，在网上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视频，就是一个不知道是一家什么样的这个视频制作公司，就是几个一看跟我们年龄相仿的中年人吧，然后穿的我们小时候穿的那个白衬衣蓝裤子，男孩女孩都系着红领巾，就是玩滚铁环，玩抓石子儿，跳方格，跳皮筋儿，就是一层一层往上跳，就是全玩的是我们小时候的那个游戏。他们把小时候的那个儿时的回忆全部都汇总在一起，用这样的方式呈现一个我们怀旧的六一儿童节。所以我觉得现在是越来越需要这样的包装，让大家沉下心来去回望的。包括我今天来上班的路上，看到我朋友圈有一位就是老同学，初中的老同学发了一个我妈妈爸爸当年上班的地方的一个视频，是一个很老的视频，80年代做的一个视频，然后那是我小时候学习的地方，生活学习的地方，你知道那个画面特别的粗糙，配音也特别的高亢，就整个的那个音都是抖的颤的，你知道，就是技术画面就是个那个样子，但是每一帧都能唤起你的回忆，每一帧都在扎着你。所以我在想，其实很多好的东西或者老的东西，只要我们愿意去做去挖掘，它一定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跟你所处的环境完全没有关系，它只要能准确地抓住到人物的内心那一点，它就一定可以开枝蔓叶。我觉得这是我们保护传统文化可以去借鉴的一种方式。 就是有一种杀叫回忆杀， 对， 而且就这种方式呢几乎是屡试不爽，可能主要 get 的人呢就是我们这一部分即将老去，还没有完全老去的这个70后和80后， 在青壮年这个边上垂死挣扎，不愿意划到中年的这个行列里啊。 对，就是它会唤起我们很多童年，包括初心，很多我们过往这个美好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因为毕竟这个职场有高招，它是一个这个职场栏目。 对。 关注我们这档栏目的呢，也是一些这个身经百战的职场人士，还有一些这个 企业主。 所以的话，这些人呢，反倒是这些人更喜欢一些缓慢的，然后比较能 get 自己。所以一一东望，那个初心的东西， 对 啊， 所以这也是我们两个人啊，在今天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让传统的节日焕发新的生机。我们两个都各自给出了自己的意见，我呢完全是从一个文人的角度，然后大元完全是从一个商人的角度去给了我们的一些意见，我觉得真的是完全都可以借鉴的。那大元，现在我们如果再把这个话题做一个收尾的这么一个聊天，你觉得传统节日它的形式更重要还是意义更重要？ 首先这个形和意它不能完全去割裂开来，就是如果它没有任何形式的话，它是很难被记住或者传 传播的。 嗯，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春节或者元宵节、端午节，大家会这个记忆这么深刻？ 嗯， 传播的这个方式和渠道会这么多，就是它会有很多形式上的东西，嗯、比如说我们买一些新衣服，比如说我们放炮仗，比如说大家在一起、嗯、家人在一起，在家里吃一顿团圆饭， 嗯、 它就是会有一些形式上的东西， 嗯、 让大。这个每个人有参与感啊，有这个仪式感。 嗯， 但如果说你只是限于说口头上去传播，比如说惊蛰啊，或者是冬至啊， 嗯、 啊，没有一些太形式化的东西的话，那我们生活当中会少一些情绪。 嗯， 啊，因为大家。在这个现代的这个生活当中，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它、嗯、需要出口， 它需要出口，它、嗯、需要有一个抒发，就是让我有一个小小的矫情的一个时间。 嗯 啊， 所以你觉得用这种形式感的东西可以赋予它更多的这个意义， 对的， 才可以让这个节日更有生命力， 嗯， 被传承下去。 对，因为我就是这么一个肤浅的人， 嗯、 就是你想让我记住，嗯、必须要味道。 嗯 啊，我会用这个。吃货嘛啊、 嗯、 用味道来去记住一个城市、 嗯、 用味道去记一个节日 对 啊然后甚至是一段童年的时候那个记忆为什么就那个汽水、 嗯、 大窑的汽水 嗯 会一下子把我拉回的那个我很小的那个时候 嗯 我喝到那个汽水尝到那个味道的时候甚至泪崩 嗯 那就会让我想起很多我童年特别美好或者不美好的比如说被小朋友欺负的这种经历、 嗯、其实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春节包括元宵节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叫灯笼节就等着15、16那两天去点灯笼因为小时候我在农村在奶奶家、 嗯、 我其实对过年对我来说没有特别大的吸引力，就是放放鞭炮啊，然后去拜拜年，挣点压岁钱。但是呢，我最期待的就是元宵，就是这个15和16，正月15和16， 嗯、 因为灯节、 嗯，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用那种里面点小蜡烛的那种小灯笼， 嗯、 纸灯笼、 嗯， 然后会各种去攀比，小朋友，你看我的这个灯笼是什么样的？你是小老虎的，我是小圆灯笼。然后我小时候记忆就是我把我的那个蜡不小心就是倒掉了。然后把我的灯笼烧着了之后我就去骗我姐的灯笼我说姐你猜我的灯笼呢我姐就是从小就是被我一直愚弄到都这恨不得青春期都过了你知道我姐说不知道默默的说不知道我说姐你把你的灯笼借给我然后我打着灯笼把我的灯笼找着之后然后我把我的给你玩我就哦好的然后打着他的灯笼就消失在夜色当中我姐就一直默默的坐在奶奶的炕边所以你看这些传统的节日它其实都会有很多特别美好的点只要就像我们给它做一个很好的包装就可以让它继续发扬光大、 嗯、 因为每个人的回忆是抹不掉的、 嗯、 每个人对美好的认知是抹不掉的、 嗯、我还是觉得就传统节日会不会被抹杀因为它的主流消费人群是这个70和80、 嗯、 那么都是最年富力强的一群人、嗯、 对 啊就是传统的随便的哪个点都会点燃我们曾经的那种初心和美好的东西、 嗯、没错、 啊、 所以今天如果职场有高招我们惯例回到我们节目流程上、嗯、最后一定要给大家支招的话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我们这期的节目就是挑出你喜欢的那个节日传统的节日赋予它仪式感 嗯 啊，你用你的方式赋予它仪式感，这是一个。另外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有一种心理的概念，就是我们对传统节日要心有敬畏，用这样的方式去拥抱它，跟它相处。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在传统的节日这一天，多多的陪伴家人，然后用一个更好的方式来跟你的家庭做一个和谐的相处。我觉得这三点其实都可以很好的连接我们跟传统的节日。 啊、就是高丽刚才提到了这个敬畏啊、我是觉得呢与其敬畏不如参与就把它玩起来 对 啊然后生活当中有一些些小小的这种这个点缀仪式感啊还有呢在那一天真的可以肆无忌惮的说我可以不接我领导的电话、或者说公司会有一个这个所谓的企业文化约定俗成在那一天我就可以让我的员工包括我自己好好的放一个假全身心的去陪伴你的家人 金主到底是不一样你看我就做不到我只要一看着袁伟的电话我第一反应就是他要给我打钱了他 他找不着我都要找他。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希望用我们不一样的方式给大家传递我们这个节目和我们媒体想要传递的内容，也希望呢大家如果在节目之外关于传统节日的这个话题没有聊尽兴，可以添加招弟的微信15801552030 15801552030。明天呢我们还会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待各位的参与。你能想象我现在放了一首什么歌吗，大圆？ 我猜不到。 因为你没有带耳返呢，我这里有啊，要不我给你哼唱两句。 你是想秀歌喉是吗？ 对，火辣辣的歌谣是贼呀贼要饭，最炫民族风。明天见， 明天见。